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最近房产的一些当中大家出现的一些问题哈，当然也有一些谣言，我们在这也算是辟辟谣哈。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大搜家的朱小晨。你好。 嗯，高老师好。大家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呢，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报名。因为现在呢这个排队的朋友比较多，大家呢尤其是想现在或者是开春想装修的朋友哈，那现在一定要尽早报名了。报名的时候告诉我您的电话、姓名，以及要装修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啊，我们会根据这个时间呢来先后安排专家到大家的这个家里去看一下的哈。所以记好了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在上班时间您也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85013710。好，那我们下面也来看一下哈，说最近呢可能也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调查是吧，对，然后也聊到了这些各种谣言的一些事儿哈。我们现在简单说一下最近是一个什么情况，现在是 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份调查，这个调查的结果呢，调查主要是围绕着谣言对于购房人，对于咱们一般人它的影响力是什么。那这份调查就显示啊，80%的这种受访者啊关注过楼市的谣言，那其中呢80%的这个受访者啊又感觉近期啊楼市的谣言比较常见，那其中呢微信朋友圈就占了60%。那这些受访者了解到这个楼市的小道消息是最普遍的渠道，也就是说很多谣言来自于微信的朋友圈。那其次啊就是微信公号，包括一些微博的大 V， 这些占了45%。那其中还有43%是来自于中介，也就是说这些中介人员对这 些购房者所影响，对于他们影响到的，无论是谣言也好，还是说正经发布的政策也好，中介其实占的比例还是很高的。所以说，那对于楼市小道的消息啊，那受访者是一种什么态度呢？这份调查也显示了，那57%的受访者呀，一般对这个谣言是半信半疑的状态。那有21%的受访者呢，也抱着这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只有11%的受访者啊，一般不信，但是也有9%的受访者回答不好说。所以说，当我们一个一般人面对这种谣言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是抱着可能会相信，或者是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这样一种心态。那这一组数据就足以证明了谣言这个东西还是很可怕的。如果即使您不相信这个事儿，其实很多人也是被它所影响到了。那这个调查还显示啊，那人们相信这个楼市小道消息的原因包括什么呢？那一些小道消息啊，即使最后被辟谣了，证明这是假的，那也是会影响房价的。有44%的人觉得谣言虽然它是谣言，但是呢，它也是会间接或者直接的影响了一段时期阶段性的房价的走势。那以往啊，一些小道消息，后来呢，也有一些小部分啊，确实是被证实了。有42%的人觉得，谣言其实并不是它全是谣言，也有一些真正的消息混淆在这个谣言里边，后来又被证实了。那有35%的这个受访者说，他是缺乏这种分辨能力的。那一般的普通的购房人，他面对谣言第一时间他是半信半疑，或者是说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分辨谣言的真假的。那这个数据还显示一个现象啊，有47%的受访者呢表示这种楼市小道的消息啊会影响自己的购房心态。其实这个数字这组数字已经很高了。那将近一半的人觉得这个谣言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它都影响了自己的购房心态。那有24%的这个受访者回答啊，这个谣言的存在与不存在跟他不影响，没有关系。有27%的受访者他是半信半疑的状态，他说的是不好说，看谣言的种类和谣言的这个爆炸的程度的大小。所以说这个调查70%的受访者呢认为楼市的谣言啊对房价影响很大。所以说这组数据已经很高了，谣言无论真假其实它都是在影响着楼市。那我们一般作为一个普通的购房人，其实大家对楼市房价政策都是最关注的。那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这种无谓的谣言去发出来，会影响咱们的购房的举措或者是心态，搅动市场。其实无非是散布这些谣言的人无非是想搅动市场，引起恐慌，那从中呢可能会有这种获得这样的利益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咱们普通的购房人啊，面对谣言第一时间要警惕心要是有的，看看这个事儿到底是什么渠道发出来的。如果只是一个朋友圈的谣传，或者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新闻，那大家就要抱着一种警惕的心态去看它，不要轻信谣言。那咱们今天呢就整理出来一系列的这种近期对于公积金也好，对于京周边的楼市也好，对于买房的政策利率大家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围绕着是真或者是假，所以说今天集结在一起，然后大家来做一个解答吧。 好的，我们也把这些问题呢一个一个呢就是代表大家来问一下啊，然后呢小陈可以给大家好好解答一下啊。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其他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这个是这个一位朋友叫丁小猫，他说根据北京公积金的一个新政策，因为租房呢提取了公积金，那会不会影响以后的这个公积金呢？ 这个是不会的，因为咱们最新的公积金新政其实是对于贷款，主要是对于贷款额度的一个改变。那这个 因为租房提取了公积金是不会影响以后您的公积金贷款的。那根据现在的公积金贷款政策啊，如果是市属的话，您提取了按月用租房的方式提取公积金是没有影响的，但是您要确定您是不是市属。那如果是国管公积金，其实这个公积金余额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跟公积金新政都没有关系，因为之前一直都是这样的。那如果是国管公积金呢，您如果是以租房的形式提取公积金，对于这个公积金余额有了一定的影响，那以后买房会是有影响的。所以说您要确定您是市属公积金还是国管公积金，并且国管公积金是咱们这次的公积金新政是市属公积金新政，它并不是国管公积金新政，所以说这个您不用担心。那如果是这个市属公积金上的这个市属公积金啊，如果您是这个非京籍的朋友，其实不想在北京有一个以后不想在北京买房，还是说想回乡置业或者是去别的城市发展，其实是提倡您以租房的形式提取这个公积金的。为什么呢？如果您这个公积金一直在上一直在上，然后一直它不花出去啊，那如果您未来2到3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您有离开北京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真正的举措，那您在北京上的这个公积金要等到您退休的时候才能取出来呢。那女55男60，那其中如果说您真的是想离开北京发展了，这公积金就只能在公积金账户里就取不出来了。所以说您要想好到底买不买房，如果买房呢也是不影响的。这是公积金新政对于每月租房提取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不用担心。 好的，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有位朋友老西说想问一下，请问最近都是在传燕郊买房落户是真的吗？都在传的吗？肯定才是。 对呀，你也说都在传。其实有这样的传言啊，并不是最近，一直以来都有。那环京楼市其实一直都是有这种虚假宣传的，这种虚假宣传的重灾区吧。那一些小开发商或者是一些黑中介，那为了忽悠这种购房人买房，那各种谣言啊已经屡见不鲜了。那最近沉寂一段时间的这个环京买房落户，这个谣传又开始新一波的谣传了。其实这个买房啊，可集体申请购房资格是怎么回事？有的环京的销售就承诺，就比如说你买我这个房子，那开发商可以给这些非本地户籍的这些购房人申请购房资格，并且呢，让这些非当地籍的购房人可以批量的落户。其实这件事儿是无稽之谈，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为什么销售跟您有这样的谣传传出来，无非是说想快速的把这个房子卖出去。那与之相似的这种陷阱啊，比如是中介承诺您交钱就可以办理这种北三线的户口。那这种谣言呢，在几年之前确实是，如果是没有正式的这个政策下来之前，确实是可以的。那但是呢，近几年啊，就比如说廊坊、永清、固安啊，这种买房限购限制3年社保之后，那环京的地区啊，对于这种户籍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几年之前可能没有这么严格的时候，确实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正常的落户到环京的这些区域。那自从限购了之后，有了这个3年社保的限制， 那这个户籍管理制度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您千万不要相信说买这个房子就能落户，甚至说给您一个集体户口还是怎样，这个是谣言，所以说咱们就不要相信了。 嗯， 嗯，没错。所以啊，就是在我们整个各种这个房产的这个消息当中哈、啊 哦、对， 充斥着真真假假啊，大家一个比如说以住建委的这个官网为准、 嗯、 对吧，再一个我以我们节目为准、 嗯、 啊，我们肯定会在节目当中把一些这个不必要的一些谣言都给大家来破除一下， 对， 对吧。嗯，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一个叫王丽的朋友，他说我手里有些闲钱，一直想在北三线的买套房，那听过介绍包括像这个楼下的一些中介啊，就介绍说以后北京的东西城要合并，北三线并入通州，说这个是真的吗？ 啊，这个只要是中介跟您说，或者是说的是特别天花乱坠，然后就一直想游说您让您去买房，这个事儿一定不是真事儿，是谣言、 嗯、 那所谓的呀什么北三线要并入这个北京啊或者通州啊，其实这个谣言已经传了十多年了，那每次传的时候都有人相信，那无非是想卖这个区域的房子的人跟您画了这样的一个饼，让您去这个区域买房，说以后有什么什么样的利好。那咱们作为购房人，只要相信正规的这个住建委上的政策，那如果是没有的话，那它肯定就是谣言。那通州其实我们都知道离北三线很近啊，那通州跟北三线的关系其实是在一个叫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划里说的已经非常明白了，那通州区啊要与这个廊坊北三线地区是统一规划，那统一政策，统一管控，那包括一些公共服务啊交通配套的一些共享，还没有说要并入通州，其实这个肯定是谣言，您就不要相信了。嗯， 所以谣言还是谣言啊。 对 对，大家呢可能当然有些盼望是好的、 嗯、 只不过呢可能有的时候是这个谣言还是不要去听信了。 对 啊，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哈。这个有位朋友说，我听说啊中介最近呢说这个廊坊要开始人才引进计划了，据说连人才引进的细则都出来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有这事儿吗？ 嗯，是这样的，这个也是谣言。那无论是廊坊还是这个固安，最近都有这样的谣言去兴起来，在朋友圈啊或者是一些黑中介就会去跟购房人有这样的谣言的一个游说。那其实是在今年的四五月，那固安有一个廊坊引进人才，然后说什么房子限购解除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也是当时在朋友圈里疯狂的这样的传播。其实咱们冷静下来想一下就知道，没有正式的批文下来，那这个事儿在谣传了一定时间之后，他就会发现他销声匿迹了，那这一波就过去了。那固安当时传完了之后，那燕郊又有说什么燕郊要人才引进啊，甚至更细的把这个年龄在多少岁以下，然后说什么大专以上的学历就可以通过企事业引进到，然后引进到这个燕郊的集体户口，这件事儿啊也是一个谣言，所以说大家就不要相信。那燕郊这种有意出台人才的引进，但是呢这个消息大家会发现迅速的就没了，那没有正式的批文下来，就说明这件事儿是谣传。 嗯， 那固安啊燕郊甚至说廊坊人才引进的谣言啊最近又开始盛行了，所以说大家就不要说因为有这样的谣言所以就轻信开发商也好中介也好去这些区域去买房，尤其是刚才那位购房人，他是说他手里有闲钱，其实是觉得要不我置办一套房吧。大家千万不要房住不炒，大家如果不是以住的这个基准去买房，那就肯定会受到一些 对于炒房人来说的一些重创，一些政策的影响，大家就不要抱着这种炒房的心态去买房了。 对，是因为现在咱们都讲究以住为主嘛。 对， 包括昨天我们不是还在聊到这个房屋空置税的这个问题嘛，是吧？虽然没有落地，但是呢我们现在也正在都讨论这个事情，所以大家现在还是要以住为目的的啊。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朋友的问题。有位朋友叫西里，他说最近啊，说谣传说这个限购取消，说听着就不靠谱，说怎么可能全面取消呢？这也是谣言吧？ 对，这肯定是谣言。那今年其实房地产啊经历了一些严控之后，那不仅是北京啊，那多地买房都实施了这个限购、限贷、限售，甚至说限价。那这些政策，一旦实施，那意味着房这个楼市马上就冷静下来了。那冷静下来之后，那不能任意的一个人不能去任意的买多套房了，那买房就越来越回归理性了，不会盲目的多买，那楼市自然就冷静下来，降温了。那降温了之后对谁有直接的影响啊？当然就是这些卖房的人。那咱们刚才也说了很多啊，其实好多的谣传啊都是这种黑中介，从黑中介那儿谣传出来的。那限购取消了，唯一利好其实是就是买房又放开了，那对于他们确实是一件好事儿。所以说这个房地产限购全面取消近两天，然后人民网也出台了，这件事儿确实是不属实，也算是一个辟谣了。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面一个问题啊。阿泽问，请问现在房贷利率呢上浮15%，说还有买房的必要吗？身边的朋友告诉我说可以等等，这关于这利率的事儿哈，说我应该等吗？ 利率这件事儿确实是咱们从年初就一直说到了现在。那现在的情况确实是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那房贷利率确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上浮的状态，最起码也是上浮10%。那对于买房人来讲，对于刚需来讲，确实是不太友好。那是否买房啊，不能全靠这个利率而定。首先您要确定的是您买房的这个具体需求和您购房的地点。那房贷利率，这位朋友说了，房贷利率上浮了15%。那如果是您贷款100万的话，差不多这个按照25年来算，大概是小20万的利息。那如果您是一位刚需，那刚需买房它是一个刚性的需求，那无论是结婚还是说落户，那不能说您因为这个利率就不买房了，这也是不现实的。不要说听信谣传，那利率可以下调，那我再等一等。那您在等的这一段时间，其实耽误的是您自己的时间。您唯一要考虑的是这个房子现在是不是买房，是不是您现在当下的具体的需求，迫在眉睫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如果不是的话，比如像刚才那位朋友啊，他是就是手里有点闲钱，他想买房，那无非就是您这个利率到底是您这个利率也好，还是说您买房的去哪儿买房也好，那您要考虑的是这个问题。那作为刚需来讲，您就要考虑我到底要不要买房这个问题就好了，不要去考虑利率。 没错。所以啊，就是还是看您的需求吧。对吧，我觉得什么时候买房的话都要看您的需求。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朋友归零啊，说问没有贷过款，也没有用过公积金，那如果卖掉这个买的房子之后再买房，算第一套和第二套呢？就是说您之前那套房子是可能是全款买的，是那意思吗？然后呢没有贷过款，没有用过公积金，那如果把这套房子卖了，算一套还是二套呢？ 它也是算二套的，因为现在是，咱们无论是商贷啊，还是公积金贷款，它都是算二套的。因为之前，在公积金新政没有出台之前，它确实是卖了再买算是一套。那现在的话，卖了再买就是换房的这种需求，也是都算二套的，都算二套。 如果他用的是商贷呢？ 商贷也是，因为是认房又认贷，那他之前的这个房是在他的名下的，那他是就是算二套的。 也就是说，其实说白了，就原来那会儿啊，可能是公积金没改之前，公积金可能还能算一套是吧？然后呢，但是我记得那会儿原来说商贷的话是指就是如果你没贷过款，那可能还能算一套，现在也都不行了吗？ 这个朋友他之前没有贷过款， 没有啊，他说没有贷过款呀。 哦，那就算一套， 应该算一套吧。 哦、对对对， 如果是商贷的话， 我听错了，我以为他是之前是贷款就买的这个房呢。 没有贷过款，没有用过公积金。如果原来是全款买的话，就是如果你把这个房子卖掉，如果用商业贷款的话，那就是算一套。 算 首套，算 一套， 对吧？但是有公益金的话，应该算二套了。 公益金也算首套， 公益也算首套 吗？对，因为认房，因为现在都是认房又认贷，那房是您名在北京名下的房，那贷是全国的贷。那如果是这两个都，是没有的情况下，就算首套， 就算首套了。那他这种情况应该就算首套了， 对对对， 是吧？所以这个要珍惜自己的这个首次贷， 对，珍惜自己第一次 贷 款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好，那行，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呢，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嗯，这个公租房咱们之前也说过，然后公租房它的性质就是为了保障这些低收入家庭人群基本的这个住房的需求，它是公租房。那有些家庭呢，可能是家庭条件好了，他就想往外租，有这样的不好的这样的做法。那之前呢都是媒体的一些报道，那现在这个北京市住建委正式发布了这样的管理通知。那这个通知里有几项举措啊，第一项就是相关的部门加强这个对保障房家庭的警示教育。那第二项呢是违规的如果是转租举报，它是何时候是有奖的。所以说如果您是公租房的这样的业主，发现了您的邻居小区里的租户他不是这个公租房的申请者，而他是被中介租过来的，或者是公租房之前的那个业主转租过来的，您发现后可以举报。那举报完了如果一经属实还有一笔奖励。第三点呢，发现违规解除租赁合同并上报，那当即就会解除这个公租房的租赁合同，也就是说您这个公租房的资格都没有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那违规转租五年内禁止购共有产权房。我们都知道共有产权房它也是一种保障性质的住房，那如果一经被查处，那您的这个保障房资格就会列入不良的信息档案，那也是自取消这个资格决定作出之日起呢，您五年内是不允许家庭再次申请公共租赁性住房和保障房的。这个查处的这个措施还是比较严格的。那公租房我们就把它的定义定在租上，大家就不要动这种再往出转租的这样的心思了。 好的，来关注第二条信息。上月六号呢，石景山区首个共有产权房御景阳光项目的启动申购登记。当时在申购的公告当中表示呢，这个项目面向在石景山区工作的非京籍的无房家庭中，将按一定的比例面向非本市户籍重点人才来配售。不过呢，究竟哪些属于重点人才，当时申购的时候还是没有公布。25号，石景山区公布了御景阳光项目非京籍人才的认定标准，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自己是不是属于这种人才家庭 啊？对，因为近一年来啊，这个共有产权房每个区的共有产权房，它其实都是倾向于当区的这样的人才的。那石景山区也是如此，最近公布了这个对于人才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您不是申请这个石景山共有产权房的，如果是申请别的区的，也可以通过石景山对人才的这种定义来看看自己到底是符不符合您所在那个区人才的一个标准。那石景山区对人才的定义是这样的啊，有几项要求。第一项要求呢是任职企业符合石景山区产业发展定位的这个几个行业，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科技服务、现代金融、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创意等高精尖产业，那包含了现代保险、科技金融、工程技术服务、创业、孵化服务、影漫游、媒内容制作、数字设计、虚拟现实，包括这个网络信息安全呀、卫星通信呀、这种人工智能等领域，并在石景山区行政范围内工商注册并税务登记。这个其实还是挺有参考性的。那刚才我说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公司的行业啊，包括所属范围，其实都是这种高新技术产业的这种范围跟人群。那第二项呢就是全日制大学以上学历，拥有这个学士以上学位，或者是企业副总经理、高级的管理人才，或者是中级的以上的职称、高级的技术资格、技术带头人。其实这就是一个，刚才咱们说的是公司所在的行业领域。那第二项呢就是您的学历跟学位，那无非是，那之前咱们有积分落户，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学历越高他得到的分数就越高。那对于人才的定义呢也是这样。那另外啊还要满足 以下条件之一。第一个就是北京市符合引进人才管理方法，这是一个条文，这个的规定。还有呢，就是任职企业上一年度符合北京上一年度符合这个石景山区一加 N 的政策要求，这就是石景山区本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要求。第三项，任职企业获了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心这样的市级的称号。那下面几项啊，也是针对石景山区对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和评定。所以说，如果您不是想申请石景山共有产权房，您想申请别的区共有产权房，其实石景山区对人才的这个定义我们也是可以借鉴的。您就看看您所在的那个行业是不是当区您所在区的那个高新技术、互联网、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的这些行业，那这样也有一个参考性。那每个区共有产权方的申请其实是偏向人才的。那如果您就是在当地您的公司也在当区属于这种高新技术，那您就不要着急，再等一等您那个区共有产权房对人才的这个标准，然后就知道自己符不符合了。 所以我看了听了半天啊，好像跟任职企业有很大的关系。 是的， 所以还得看看我这个企业是个什么样子的，才能有这种高薪人才的这个问题哈。好吧，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哈，说近来呢，五险一金迎来了一个大变化哈，将会建立黑名单制度，以后呢，下面这些行为将会被列为黑名单，受到联合的这种惩戒。你像什么坐高铁啊、飞机啊、考公务员啊，都会受到限制。那根据征求的意见稿呢，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按照有关的规定，将社保黑名单的信息呢，也是纳入当地和全国信息的一个共享平台。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哪些容易被列入黑名单啊？ 六种情形啊，你列入这个社保的黑名单，那用人单位如果没有按照相关规定参加社保，或者是拒不整改的，那以欺诈呀、伪造证明材料啊，或者是这种手段去骗取社保或者是相关的待遇啊，然后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非法获取、出售或变相交易社保和个人权益数据的，那社保这个服务机构违反相关的条令并且不整改的，负有偿还义务的用人单位和法人或者是代表或者第三人拒不偿还社保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的其他情形。其实这个是对公司的一个要求，那如果有公司不符合这样的要求，会被列入这样的黑名单。那列入黑名单之后，其实是对咱们公司这个法人，然后企事业单位这种负责人，他以后坐飞机或者是乘高铁、考公务员都会受到限制。所以说大家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啊，近几年大家都会发现，那如果不符合相关的条令、法律法规，那就会被列入这个不良的信用记录。那一旦列入这个不良信用记录里，可能您以后的出行都会受阻。那甚至说买房贷款、买车贷款，甚至说您的孩子考大学，那都会去看这个， 还沿袭三代， 对父母的这个信用记录的，这是确实是有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这个信用记录。 对，比如说像这黑名单大概期限有多久？ 黑名单期限好像还真说了是一般不超过五年，所以说还是给了一个五年的这样的一个期限。那对于咱们购房人来说啊，咱们就是珍惜最起码的这个租房贷，这样就不要，只要是沾信用贷的，就不建议大家去办理。 就是任何不好的东西，咱们都不要参与就好了。 还有 大家多有点心。 还有这个，比如房贷，一定不要有逾期的现象，那信用卡也不要有逾期的现象。 好，来看下面一条信息。最新的数据显示呢，从环比看，九月份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新房和二手房价格都下降0.1%，70个大中城市当中呢，二三线城市的新房和二手房的价格涨幅都有回落。那记者也是走访市场， 场也印证了这个数据哈，应该是慢慢变冷。最近一个月，北京已开盘或临近开盘的项目都有不同程度打折。从全国范围看呢，金九银十各大地产商选择降价促销，各地的新房成交量下滑，市场也是逐渐的高位回落。 那一线城市咱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个房价是回调的这样一个状态，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呢是降温，那显示啊这种持续的并且严厉的调控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咱们可以回想一下，两三年之前，这种房价在一年之中它的涨幅确实是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涨幅的。那今年开始呢，房价一直是一个稳定的状态。那市场预期出现了这种比如积极的变化，房价上涨的势头，由于之前出台的各种调控政策，那都得到了这个房价上涨的势头已经得到了遏制，那房地产这个市场总体是保持着一个平稳运行的状态。那有些人就问了，这个房地产市场是不是这个降温是一个持续性的，或者是说未来房价该如何走向呢？那有这样的疑问啊，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咱们不难去从几点去看。第一个就是，那预判房地产这种格局也好，前景也好，是涨是跌也好，其实要理清的是咱们现在的一个核心政策导向。那咱们的核心政策导向就是因城施策，一城一策，那促进这个供求平衡，整体整治市场的秩序，坚决遏制房价的上涨，这是一个基调。那这个在这个基调上，房价是不可能大涨，也是不可能大跌的。所以说，咱们仅仅围绕这个房住不炒的定位，那目前的房地产的调控呢，已经实行了两年多，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两年多房价并没有大涨，也并没有大跌。所以说继这个上半年啊，各地出台调控政策，那累计了大概有200多次。那下半年呢，房地产并没有喘息，依然是遵准着这个一城一策、因城施策的这样的政策。所以说，房价未来的走向如何，肯定是稳定的。 来看下面一条信息。央行呢近日发布数据啊，说2018年的三季度末，个人住房贷款的余额呢是24.88万亿元，同比增长17.9%，增速比上季度末低0.7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增速呢是近五年的较低水平。具体到北京的话呢，房贷增速呢也在放缓。央行北京营业管理部的最新的统计显示，个人住房贷款在各项贷款中的占比呢是稳步下降。九月末，个人住房贷款占人民币各项贷款的比重是14.8%，比上年同期呢下降1.6个百分点。 这个银行的信贷政策依然是一个比较严格的状态啊。那之前还有人说，这个二三线城市的银行利率好像有下浮的这样的趋势。那据这个数据显示啊，二三线城市的部分小银行确实在最近调整了这个银行的利率，有下浮的。但是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啊，北京地区啊，因为是政策的执行比较严格啊，那目前来说信贷这块也是比较严格的，那依然保持着上浮10%的这样的利率，基本是不会继续下行。所以说咱们购房人尤其是像刚才那样心态的购房人啊，您要考虑的就是您现在是不是买房是您主要的需求，不要因为这个利率等这个利率的下浮而耽误了自己买房这样的大事儿。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把您的问题呢可以发送过来。刚才呢我们在说到这个贷款，就是公积金贷款之后买房的那个事儿哈，然后刚才不是有一朋友问了一下，结盟说公房算吗？就是原来单位分的公房，用过公积金卖了再买算一套吗？算一套吗？ 是这样的。如果咱不说之前了啊，现在的政策就是您卖了再买，因为您之前是有这套房子有过公积金贷款，您公积金贷款过，那您如果现在卖了再买房，无论是用公积金贷款还是用商业贷款或者是用组合贷，那都算二套，都算二套。 所以就是只要您有过贷款是吧，不管你是商贷还是公积金， 对，只要有过贷款， 有关贷款 无论是公积金还是商贷都算贷款，而且这个贷款是全国性的贷款，全国范围内都算。 行，反正之前可能我们公积金还能有点没用过可能还算啊，但是现在改了之后可能就相对来说差一点了。 而且这个如果是算二套的话，公积金贷款二套的话最高也只能贷60万。所以说就大家就不要指着用公积金去贷出款来。 对，所以一般可能还只能用商贷了。 对， 好的，那我们下面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问哈，可以把您的公众号不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这个联络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那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呢，同样啊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来进行报名，留下您的电话姓名以及要装修房子的位置以及装修的时间啊就可以了，或者在节目时间拨打以及上班时间拨打85013710-85013710。来，我们看下面的一个问题啊，有位朋友说这个集体产权的房子说真的不能买吗？ 这个谣传是真的。集体产权的房子我们都知道它的产权证有两种啊，一种是它是根本就没有产权证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可能是一栋楼只有一个产权证，这个产权证也不是咱们大家熟知的那个房屋产权证，所以说集体产权的房屋最好不要买，最好不要买。因为主要它涉及几点啊，刚才除了刚才咱们说的没有产权证的问题，还有就是买了之后那不能用于这个抵押和贷款，那等于您这个房子只是您买的是这个居住权，第一没有产权证，第二是您不能用这个房子去从银行再抵押也好再或者贷款也好都是不行的。还有就是集体产权也是咱们之前最多说的最多遇到的就是一个法律纠纷问题，那集体产权它没有产权证就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对于这个产权人的评定上它是很容易产生纠纷的，所以说最好是不要买这种集体产权的房子。 好的，反正我觉得啊，就是还是要买的这种真真正正正正规规的，就比如说70年产权大产权 对 吧，然后呢是这种没有什么任何问题的，比如没有抵押没有贷款，哪怕有抵押能解了也行，是吧，然后别有任何的问题啊，这种房子还比较踏实安心哈。最后一分钟啊，我们简单的再说一个小问题吧。有位朋友说我刚买来了回来的房子，但是银行通知我办不了贷款，请问我还有没有办法补救，当初开发商也没跟我说这个。 这个您办不了贷款到底是什么原因您要搞清楚，是您征信不过关呢，还是说您这个流水没有达到要求，您首先要去跟银行的贷款经理去沟通到底是因为什么没有贷下来。那如果是您这个征信不过关，您就要去跟他去解释也好，或者是说能不能再争取也好，因为有的银行就是看5年的征信嘛，你能不能再等一下，等等自己这个征信过了今年可能就会好一些或者是怎么样。您首先要看的是贷款办不下来原因是什么，可能根本就不是您的原因，可能就是开发商五证不全的原因，这个也有可能的。所以说您现在不要贸然的就是说办不下来怎么办啊，您要搞清楚到底是为什么办不下来，还是说今年不给你办明年就能办了。因为是有的开发商可能在补五证的过程之中他没有补全，银行是不会给他贷款的。 没错。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我们明天再见。 梦而已，不要说远。